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 狂诸无实，谤诸同学，虚误诈伪，攻击宗亲。这一段是诸过的根源。而在今天的社会，几乎在整个世界上，我们随时随处啊都能够见到，甚至自己冷静地反省反省，这几句我们哪一句没有犯呢？所以今天社会的不安、动乱、天灾人祸，其来有自。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《无量寿经》33品，佛讲得好啊，是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，你怎么能怪他呢？事实的真相，唯有佛看得清楚，看得透彻。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！眼看着众生造业受报，以无尽的悲心来教导，亿万人中，真正能回头的不过是2、3而已啊。所以古圣先贤，我们读他们的典籍，才深知他们用心之苦。世尊孔子为什么终身从事于教育的工作，还不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这几句话吗？谁能教呢？明白的人能教，明白的人毕竟是少数吧。迷惑的人是多数啊！世间人亲近善知识的时间少啊！我们亲近老师，毕竟跟老师相处的时间短，而跟同学相处的时间长。同学的知己跟我们差不多，所犯的这些过失自己并不知道，还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。听信同学而不能够尊重老师，老师年长，毕竟是过来人。如果有疑惑，应当请教。老师有责任帮助我们 破迷开悟。这个几句总共分成七个小段，我们读到第六个小段：虚物诈伪，攻击宗亲。我读了这八个字，无限的感慨。我觉得这八个字是说出我们今天天灾人祸的根本。这一段已经讲过几次，可是我觉得不能不多说。凡夫之人每一天读经，每一天听经，我们的烦恼习气都转不过来，所以我深深明了世尊为什么要讲经说法49年。49年能转过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啊，哪有听经3年5载就能转过来的？古时候有啊，现在没有了。跟我的同学很多啊，有10年8年的，也有10几年20年的，有没有转过来呢？细细观察，没有转过来。我们自己认真反省检点，有没有转过来呢？我学佛47年了，讲经40年了，这才能转过少分呢。并没有100%的转过来呀，100%转过来就成佛了。由此可知这桩事情之难。因此最近我们这个经论采取细讲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柱子里面给我们说明什么叫虚啊？虚是虚妄啊，漫无根据就叫虚。佛法里面叫无根的谣言，能不能信呢？信的人很多了。大家都听信呢，就好像它是真的一样。就造谣生事啊，全无根据，完全凭自己的猜测，凭自己的妄想。事实有许许多多地方不是我们知识前贤的人能够尽到的。有些小事轻而易见的，大家能够一看就明了啊，深入一层呢，见不到了。把善当作恶，把恶当作善，善恶是非邪正颠倒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今天 大众同学们的心理，怎样建立一个标准？标准佛给我们建立了，我们不明了，我们没有遵守，依旧是似是而非，听信谣言。我这一生遇到一个明白人，韩馆长，我跟他相处30年，有没有谣言呢？多的是啊。他听了这些谣言怎样呢？他来问我，有人造我的谣言，他来问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。这是一个聪明人，这不是一个糊涂人。糊涂人听信谣言呢，不来问我。很轻易的就离开了。到后来搞清楚之后，后悔莫及。这里头大有人在啊。造妖生事目的何在？诸如此类的，我们在现实社会里面所看到太多太多了。小而个人，大而团体，根源都是自私自利，言语造作都是损人利己。其实他不明白真理，损人决定不利己，只有利人才是真正利己。感应篇，印光法师特别念出来，作为救度末世众生唯一的教诲，我们天天要读啊。天天要研究讨论，深洁意趣，认真努力奉行。人的生命非常脆弱，台湾大地震诸位看得很清楚，几秒钟之间生命财产就消失了，有许许多多全家在这个灾难里面丧失生命，几秒钟的时间呢，他们会遇到，能保证我自己遇不到吗？想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才明了，印光大师为什么常常把死字摆在自己面前。他老人家的佛堂跟别人佛堂不一样，佛堂当中挂一个大字死，十字下面供一尊阿弥陀佛，天天想到随时随刻可以死，死了以后怎么办？聪明人有前后眼呐，不想今生呢，要想来世啊，这个人才是真正有智慧。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这叫死生大事。 经论里面教导我们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所以种善因必得善果，造恶业一定有苦报啊！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，凡是利益自己的是恶。这个道理我们讲的太多太多了啊！人为什么虚妄啊？误信障为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才造种种恶业。这个第二句讲妄有五灭，这叫误啊，误害别人啊，诡计蒙人越诈啊，欺诈交情欺世，这是伪业虚伪业。他说了四个字，后头说分言则是，分开来讲这是四个字，合起来讲呢就是没有诚心，不诚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真诚就是戒除虚误诈伪，这才叫真诚呢。还有这个意念存在，你就不成了。成者天之道也。这个天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啊。成是真心，成是自信啊。思成者人之道也，常常想成，常常念成，常常学成人道啊。这个人道是菩萨道啊。果然我们心存真诚，清净平等，正觉慈悲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。小柱说得好啊，今天我们舍弃了真诚，干些什么呢？虚误诈伪，这是逆天啊，违逆天道啊，而设了人道啊，设了人道，说其心之老，心里头忧虑啊，劳心，其四身为。这个事是什么呢？你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干这些事违呀，危险呐！幕后结论说：乃天下第一等不福相也，没有福报啊！天下不福啊！无故于此啊！他说：“不入三窝，其将何归呢？”这种人不入三窝道，他到哪里去？这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。现在这个社会发若魔墙，楞严经清净明慧里面所说的就是指我们现前的社会。 邪思设法入恒河沙了。哪是邪思？凡是给你设一些违理、违背信德的话，那些人全是邪思。太多太多了，你每一天所接触的全都是啊。几个人教你行善呢？几个人认识什么是真善，什么是假善？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好啊，善有真假了，有邪正，有偏圆，有大小啊，几个人能够认识得清楚啊？什么原因呢？不读圣贤书，不亲近善知识。古时候读书人常讲，三日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可憎啊。从这句话里面，我们体会到我们的习气是多么的严重。三天不接触圣贤书，毛病习气又现前又出来了。我们想想，古人修学的功力还能够压三天，现在人的功力恐怕三个小时都压不住。真的，一面读一面在讲，一面还胡思乱想，这不就是压不住吗？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一样要造罪业，你就晓得烦恼习气严重到什么程度。就不读怎么行呢？天天读，时时读，除了自己有工作有事情，工作放下来就要展开经卷了，不得了啊！不要以为呀，学佛学了净土，将来决定能够往生，天目山都不敢去，还往生呢？自己要清楚，要明白。你们听齐居士讲的，天目山的鬼神都希望啊听经，都希望听经的时间能够长一些啊。他们天天放这个录像带，他们觉得还不够，时间不够我们听了之后作何感想？我想大多数听了之后麻木不仁，没在意呀。我听了之后感触很深啊， 没有工作，没有人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在读经啊，一时一刻不敢放松啊。你们求的是现世的果报，我是求希望来生能亲近阿弥陀佛，对这个世间一无所求啊，一切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我在这个世间，活一天也好，活两天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样样随缘，决定没有执着，决定没有自己的欲望。多活一天，多帮助众生一天，管他有效没有效，反正活一天做一天。谚语 常说嘛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把我们自己本分事情做得圆圆满满，就是功德圆满了。不是本分的事情，报恩报恩。所以这段经文，我读起来的感触，比你们深很多倍耶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